灯照。 曾志华得嘅时候，阿煲太都捧到上去啦，算罢啦。佢嗰时以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啊嘛，又学过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已经系社民联嘅精神领袖嚟噶嘛， 系啊， 精神领袖讲咗嘢不能反对，其实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对黄一文。 你而家民主党都多鸠鱼噶、你梗系话俾我知，我而家要硬净啦，我唔食呢餐饭，几多余嘅事。西环你都入过啦，陈家洛嗰啲你都表现下俾我睇，你唔系废噶系咪先？啊，郭嘉麟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讲啦，系咪先？嗰啲真系废到无伦。我哋发现咗嘢，人网啲人真系戆鸠嘅。嗱，依家我喺麦讲，人网你不捻嘢系戆鸠嘅。我想問， 唔係話係我趌佢先啫喎， 嚇！但係跟住佢趌，你話你冇做功課啊嘛，你又趌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質素， 冇質素，佢真係冇。 未來嘅路線咧，起碼即係佢做主席呢個任。 哦，我四個祝佢好運， 祝邊個好運？祝民主黨好運定祝興姐好運？ 主黨同埋祝興姐。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我點答你咧？ 你盡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假。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 佢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姐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 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啊！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 選舉啊， 幾戇鳩佢，我想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十點半，桂思傑政治有新人。 大家是不是觉得林奋强偷步买楼好醒呢？陈正心爱港力好型呢？张振远好成功又一表人才呢？梁振英又履行承诺冇令大家失望呢？咁我就支持你留喺屋企叹冷气，唔好出嚟游行啦。如果唔系嘅，七一见啦。 好，第二節翻嚟啊！咁啊，本来谂住啱啱先记得啊，谂住回应一下啲 Facebook 嗰啲 fan 嗰啲嘢，但系一时之间我唔记得咗 Facebook 我讲嗰啲咩喎？ 你想回应？你想回应啲咩啊？ 唔系啊，有啲股票又好啊，有啲策略又好啊，有啲怨气又好啊，有啲咩都好啦、啊、吓，咁啊，但系一时之间又太多、啊。我费事回应咁多啦吓，咁啊免得过免啦。啊系，不过有个又话、哦，如果净系我呢个节目咧，佢其他 Wackerson 节目都完全冇兴趣咧，点、样、哦？不过其实即系讲真啦，几廿蚊个月啫，你咪当我呢个节目都系收足你 Wackerson 价咯，你其他啲唔好听咪得咯。问题好易解决嘅啫，這个咁啊，呢个节目就唔值得俾钱听嘅。啊。千金难买嘅呢、這个节目， 即系其实同呢个， 因为咧，如果你真系俾钱听咧，咁我唔知道我做几时啊嘛， 系、 可能今集系最后一集咧， 系 你吹我唔涨啊嘛， 啱冇错， 咁所以你真系谂住俾钱听，你自己考虑下先。但系即系其实 Wackerson 里边都有好多好精彩嘅节目嘅，嗱、有时我都会客串下做嘅，吓咁啊都值嘅，几廿蚊个月啫，系输张棋子，输一点棋子都冇咗五万蚊啦，大佬。嗱呢期咧，如果你揸住棋子嗰啲咧，就确实真系有得赚冇得份嘅， 惨 啊！ 就算你话对个后市几有信心都好，你个棋子六月嘅你点挨啊？吓、你真系挨噶，咁呢啲系要救盘嘅。点样救翻个盘呢？其实好高深嘅学问嚟嘅，亦都唔系三言两语可以教到，即系唔系可以讲到啦。我唔敢话去教人咁懒叻啦，唔系咁三言两语可以讲到。咁系要啲经验啊，要啲胆大心细啊，要啲智慧啊呢啲。慢慢嚟啦，即系股市就长开嘅。 系。 输一次半次，唉，当系学下嘢咯， 吓 咁啊，仲有好多，仲有好多位嘅，放心啦。 嗯， 咁啊，继续啦，咁啊，啱讲咗即系 yen 美国退市，香港楼市，咁啊，讲下中国近排发生咩事啦？ 喂，点解跌得咁紧要啊？ A 股就实嗱，我另一个打就要企定咧，就系 A 股跌咗落嚟。我唔相信 A 股跌落嚟嘅，但系真系跌咗落嚟，系跌得好急， 好金啊， 好金。咁啊，你话 A 股点解跌落嚟咧？你我唔讲，我唔嘥时间讲啦。你求其上去大陆嗰啲财经网站啊，一 list 都 list 咗三四十个 point 出嚟噶啦。咁呢三四十个 point 上边全部都有原因嘅，有理由嘅，流嘅，我唔可以话你错。咁啊，但系即系我觉得。以而家 A 股个势嚟睇咧， 应该就唔系啲表象嘅原因令到佢跌落嚟嘅，可能系有啲嘅隐藏嘅炸弹就开始啊，有啲火塌着咗，咁啊惊爆都唔定， 系 啊，因为以中国政府嚟讲，佢我成日都讲一样一个 point 就是、几诶两个月前开始讲就系话，你 A 股要推翻啲新股上市，你要顶住个市，你无论如何风吹雨打，你都要顶住个市，又确实顶咗两个月， 系 呢几日唔顶。第一當然你話因為外圍散曬，你冇理由 A 股繼續自己硬頂嘅，咁假嘅，咁但 A 股係咁假嘛，大佬啊，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佢依排突然之間放咗隻手唔頂住 A 股呢，我有少少擔心，而且配合返各香港嘅國企指數又係散到不堪嘅， 係啊， 穿完250天線眨下眼冇埋10000点呢啲心理關口，即係技術位冇咗，心理位都冇埋呢、我覺得国企股尤其是炸内银股有啲警滚㗎，有啲驚㗎，真係確实。点解会咁讲呢，中唔係中秋节，端午节之前呢，即係其实中国嗰个银行体系呢，突然之间有个拆息炸弹爆咗、就係话银行同银行之间嗰个隔夜拆息呢抽到上十厘几。 係啊， 抽到上十厘几，喺近几年抽得最高。咁、嗱，抽上十厘几唔紧要啦，第一样嘢就係、你可以话係个假期效应、有个三日假期，端午节三日假期，咁所以银行嗰啲头寸紧张咗，抽咗个隔夜拆息上去， OK， 冇问题，解释到。第二个解释就是话，第二个原因就是话，据闻就光大银行有个60亿嘅贷款，吓、喺兴业银行嗰度嚟嘅，咁啊光大咧就要呢个嘅违约，还唔起，吓、咁啊所以搞到啲银行咧就哇惊死唔够钱，就个个就收埋啲钱唔拆出嚟，咁就个拆息咧就扯咗上去嘅。OK， 呢个原因系一个传闻，我假设呢个都系一个传闻，或者就算呢个唔系一个传闻，系真嘅，令到隔日拆息抽上去嘅，就系、之后端午节翻嚟啦，今日系第一日端午节翻嚟啦，即系国内嘅市场，拆息抽上个礼拜拆息抽咗上去之后咧，中国央行啊，就系做咗一样嘢嘅啫。就是调动了它那个短期那个调节机制的资金调节机制。那个短期资金调节机制呢，其实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它是 modify 过的。以往这个央行出手 的短期资金调节机制呢，是礼拜二礼拜四的。那它今年年头呢就 modify 了，是七日都得。即是说它见到个拆息市场有问题呢，它可以贷啲七日的短债出来的。即是由央行贷出来的，你稳定返的。咁出咗上个礼拜出咗个拆息抽咗上去咧，呢、這个短期资金调节机制咧出咗手，但个量好细，但个量系细到简直就有啲人觉得就系话，你唔系揾只蚊去对价波音747系嘛咁嘅比例。第二样嘢就最奇怪，上一次金融海啸个拆息抽咗上去，第二日好快咧，央行就做逆回购嘅，掉翻啲资金落市场嘅。但系到呢一刻啊，而家我哋五点几录音，央行冇做过嘅。咁个问题就出现啦，央行佢冇做到个逆回购，佢系觉得个问题系夸大咗，其实冇问题嘅，个问题夸大咗，所以我唔需要夹硬出手啦。还是系央行唔出得手啦，系咪央行想出手，知道要出手，但系碍于唔知乜嘢嘅原因，佢唔出得手呢？唔知，冇答案吓、因为以周小川过往嗰个嘅历史咧，那个 experience 咧，佢系最快会出呢啲嘅，因为最易做嘛。话唔够钱啊，逆回购，掉钱出嚟，钱太多，正回购，收翻嚟，佢個思維係咁上下嘅啫，咁所以佢咁慢咧，嗱當然你可以解釋就係話，咁習近平唔喺度咯，唔係即係唔喺香港，唔喺大陸，但都翻咗嚟噶啦，咁你話，即係當然我覺得亦幾有一個好嘅解釋就係神十咯，個個領導人走咗去射飛機，係 啦， 嚇唔記得咗，個拆息抽咗上去，咁咪倒數緊啊嘛，大佬啊， 係啊， 你倒數個五唔通我停一停嘅火箭唔好射住，咁等我搞掂啊拆息先咩？咁可能有咁嘅原因，嗰啲領導人唔得閒喎，搞隻火箭，咁加上個火箭今次上去個組合亦都好雕好正啦，係嘛，有靚女又成，咁啲領導人好關心噶嘛，係咪先？或者火箭可以唔落翻嚟，但條女要落翻嚟啦。条女无论如何都要落翻嚟噶，咁所以即系个问题就系话， 嗰、那個嘅央行仲未出手，佢點睇嗰個拆息抽上去啦？嗱，我哋從一個比較陰謀論或者壞嘅打算去睇呢樣嘢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咁諗。嗱，呢個拆息抽上去，其中啱啱講個傳聞就係話，光大銀行有個60億嘅貸款要違約，好啦，搞到央行唔敢出手，而呢一個嘅違約究竟係乜嘢類型嘅違約啦？即係佢還唔到錢俾興業銀行，係乜嘢嘅違約啦？如果呢個違約係牽涉落去一啲嘅地方貸款平台或者影子銀行嘅爆煲嘅話，確實係央行要出手，佢真係要問過啲領導人嘅喎。 嗯， 因為如果你唔，如果係正常嗰個頭寸，因為假期嘅效應，正常嘅頭寸出現一個短缺，個拆息抽咗上去，央行可以即刻撳掣，冇嘢啊嗱。交代到啦，因為假期效應，所以我要做逆回購，掉翻啲錢出去，令到個拆息回落，解釋曬圓滿解決。咁但係如果唔係呢個原因，而啱講嘅光大銀行係真係違約嘅話咧，我就真係身份有尷尬喎，出嚟出手。 係啊， 因為我起碼要同啲領導人溝通，周小川同啲領導人溝通咗先嘅喎，領導人一定會問佢點解光大銀行會違約呢？嗱，假設呢個真係有違約事件嚇，點解光大銀行會違約呢？阿周生，麻煩你查一查先。咁可能周生而家係查緊嘅喎，佢點解你會違約？哦，原來佢有啲大地方貸款爆咗，喺邊個省邊個市爆咗，咁所以佢唔還錢俾我，我又還唔到錢俾興業銀行嚇。咁、如果係咁樣嘅話，領導知道，咁佢又真係會可能會問一句喎，喂，咁如果我佢今次做呢樣出現呢件事，我逆回購嚟緊個個同我爆，我咪逆到阿媽都唔認得，我逆埋逆回購嚟填嗰個嘅地方貸款平台個氹，我咪要逆回購幾廿萬億大佬，咁你要計阿周生，你要計好條數俾我先知喎，咁、所以我諗佢未做逆回購，可能真係喺度計緊數，而點解計緊數就真係可能係有啲地方貸款平台咧，呼光大銀行係爆咗煲嘅，咁呢樣嘢就令到一啲嘅國內嘅銀行股咧散曬。我係驚呢樣嘢啫，因為嗱，你話內銀股散，佢又散得好離奇嘅。建設銀行係懟得深嘅今日，懟成4% 嘅。啊，建設銀行懟深，當然今日係除淨啦，今日禮拜四啊，今日除淨啊。咁但係除淨嘅效應，你都唔係話一枝獨秀，你懟到咁深係嘛？咁、所以有一幾隻個人企業裏面有一隻係特別地懟得深，而啱啱你串返曬頭先個古仔啦，光大銀行爆煲，可能涉及地方貸款平台，亦都驚動到央行亦都要請示中央。喂，咁呢件事可能另一個話爆煲，可能係唔係喺光大銀行喎，係啲國營銀行都唔定㗎喎。咁所以國營銀行係懟得好深㗎喎。咁、所以我係大陸嘅因素裏面，我係驚呢樣嘢多囉。咁至於你話其他因素當然有，譬如你話 CPI 跌啊 ,PPI 跌啊，上個月數據啊，咁我都講咗啦，你睇我個 Facebook 都係咁講啦。4月、5月、6月中國經濟嘅數據一定係驚㗎。一定是客人數據嚟㗎啦，無論有冇水分都好，咁啊確實個 CPI 同 PPI 係唔靚仔，咁啊沉一聲就對咗落去，咁啊所以有千百個原因，咁我覺得個千百個原因裏面呢，源自於兩樣嘢，第一樣嘢就係之前未擺炸彈，地方貸款平台同埋影子銀行仲未拆到彈，而呢個拆彈嘅方法應該就好似我哋之前個節目講過一個債券代持咁樣，坦白從寬。個解決方法真係坦白從寬，坦白咗之後，我當你一筆勾銷，洗個面再嚟過，再嚟過。 但係好大喎呢條數。 係啦，呢條數好大，所以咧你要坦白從寬又唔可以同個社會講坦白從寬。如果唔係即刻個個拎出嚟，我10萬，我20萬咁億喎。 係啊， 10萬20萬億喎，加加埋埋即係中國破產都似。 因為呢條數隨時埋單上嚟。等同於呢文爆煲嗰單嘢， 所以要兜翻轉頭諗就係話，我諗佢哋喺地方貸款平台喺舊年係鋪咗面之後，中央都未攞到確實嗰個形勢。因為嗰陣時啱啱習近平同李克強上緊台，佢都未攞到形勢，到而家佢都未攞到個形勢，佢諗住就係暗瓦底，你坦白從寬。阿迪，你話俾我聽，你亂咁貸咗幾多？你話一個億就一個億，你話10萬個億就10萬個億啦。總之坦白從寬，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假如而家喺暗瓦底裏面喺台底裏面傾掂數嘅期間，有一兩個爆咗出嚟，咁點咧？ 正如光大銀行先個60億咁樣，真係有個地方貸款係爆咗，佢焗住要浮面嘅時候，喂，咁我係習近平，諗兩樣嘢。第一樣嘢，喂，真係好危急喎、啊，等唔切，我問佢自爆喎、啊。第二樣嘢就係話，喂，你係咪玩嘢啊？你係咪當我呢個集王朝唔係波啊？係 咯， 呢樣嘢就牽又拉落去而家想講嘅嘢啦，就係、是、習近平同埋李克強究竟喺度做緊乜嘢啦？就究竟喺度做緊乜嘢啦？由佢上台到而家，佢好似好忙。但又不知道做了什麼，現在講緊城鎮化的，又說過一個月之後會有很具體的東西，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個個月都有很具體的東西、啊、那些 的什麼人民幣自由化、利率市場化那些，講來講去那些，你好像沒有些新東西，但你好像不想走回 舊 路、嗯、你只是打貪，你打了什麼貪呢？我又想知道他打了什麼貪出來了、嗯、那你又不想走舊路，你又未給到新東西我、嗯，我是地方官，我是或者是有些反抗的力嗰啲人，你知道啲派系嗰啲咁样啦。咁我而家时候，我呢个时候见你尴尴尬尬，你飞咗去美国，我爆个炸弹，炸到你唔知点应对。你而家你发觉温家宝同埋李克强对呢啲嘢真系完全冇应对能力。 习总 系啊， 习总同埋李克强 系习总同埋李克强完全冇应对嘅能力嘅。佢直头好似吓。啊咁樣， 唔係呢幾個月嚟咧，見到呢兩條友咧，即係 佢就係射啲女太空員上去， 好似係嗱個感覺係咩？好似就係知道咗，哇！頂咁乸大鑊，即係俾佢嘅感覺係好乸大鑊。 係、哎、我諗，我驚佢係冇呢個感覺啊！哦，有啲咁嘅事啊，佢就我諗佢未知道係幾大鑊。 係啊，我哋覺得嚇好乸大鑊，然之後咩咧？發覺周圍咧。都是要拆弹，但是不知道怎样拆。 即可能这件事如果是有些不知道派系人士特登是爆了60亿的锅出来的话、即我担心他的反应就是哦 ,60 亿就是、好小事啦。 因为耀尊刚才讲得啱的，关于个地方贷款平台上呢，即你要去咁样諗嘅，就係话近呢四年到啦，呢四五年嚟呢，即中国真係撑起咗全球嗰个经济增长嘅。至少有三分一的 ,ok, 某程度上撐起了歐洲、加拿大、紐西蘭和澳洲這些地方 ,ok, 那你想想是他們那些錢是怎樣來先 ,ok, 究竟本身內部中國人是不是賺錢能力這麼高而可以做到個海外投資這麼大的先。 哦，這要聽回我上集的下半節啦、即是他們都是掘一些資源出去賣出去賺錢的啫。 這個是其中一部分啦、但是如果你說要去做一個這麼大的乘數理論的話，就是回去我們之前做了幾集所說啦，就是一個拿一塊東西出來當，一個拿一塊東西出來當，搭上去而衍生出來一個紙上富貴啦。 是 啦，但是實質地是真的現在是買了東西的嘛 ,ok, 在海外島。那好啦，回轉頭這些數已經是一路都拖緊的時候的話，咁呢條數可想而知，即係你撐得起成個歐洲 ,ok, 唔好話成個歐洲啦，法國同西班牙咁計啦，兩邊跟住一個加拿大，一個德國，唔係一個就紐西蘭，一個澳洲嘅時候，仲要係日本大約三分之一嘅嘢喺北海道同東京嗰邊嘅話，咁你諗下嗰條數真係幾十萬億人仔是阻緊的喎，呢條數。 如果你幾十萬億可以用人仔埋單，唔使驚嘅，咪狂印咯。 係啊， 咁咪印翻幾十萬億出嚟埋單咯。 最慘係驚， 但係人民幣唔係自由兑換，因為人會收你啲錢噶嘛，大佬啊。 係啦， 係咪？咁所以佢又要搞人民幣自由兑換啦。 係啦， 因為始終佢要喺國際市舞台上邊，佢要埋自己張單。因為張單就越滾越大。第一代食嘅飯嗰張單都仲未買。留到第二代、第三代，淨係後數。最后那个呢，不知道，现在不知道习近平和李克强是不是最后那个啦、应该不会的、但是他又好不好意思将张单再埋到下一届那里呢那就不知道了、但是这件事我觉得是要值得小心，因为近排的内银股呢確实是有些奇奇怪怪的、那你内险股不用说了， A 股跌落去内险股一定是不能幸免，要赔跌的啦、呢樣嘢就冇辦法 了。喂，二三一八嗰單嘢會唔會係其中一個？其一個嘅 二三一八邊單先？佢對單温和金嘅喎， 温總嗰單啦、 嗰單嘢就直頭仲未埋到單啦，又係究竟嗰手貨喺泰國佬嗰手貨 受話跌級嗰手貨究竟吸咗去邊？係咪受話跌級自己攞、還是係託管幫人攞嘅？咁而家都仲未搞掂㗎，仲未知㗎。咁、啊、所以就平保啊，即係講真，真係流粒亂㗎啦。我諗相信而家咁啊，但係冇辦法啦。啲保險股全線覆網㗎啦，呢期亦都正常嘅，真係 A 股跌啊嘛。係咪先 A 股跌啊嘛？咁、所以其實幾個原因嘅，即係我覺得你稱嘅就係表象嘅就係 yen 嘅跌咯。yen 嘅所謂 yen 嘅升，令到有驚大家驚拆倉，美國嘅退市大家驚拆倉。但正如第一節我咁講就係話 yen 嘅升翻轉頭。唔会对啲对冲基金，唔会打死啲对冲基金嘅。对冲基金只系再卖咗单，计个数，发觉喺呢个位再借 yen 再同你炒过，部署下一 round， 一样系会咁。所以 yen 嘅跌，拆个仓拆晒就搞掂噶啦，拆晒会再嚟过，你放心吓。咁第二个就系个地产股个因素。咁地产个因素究竟点样可以解决到呢？咁香港700万人，我谂都揾唔到一个方法解决。 冇办法。 除非香港政府就增加土地供应，咁但你知啊，梁振英啊讲到香港冇地啊嘛， 系咯， 啊香港啊真系草都冇条啊嘛，阴公 冇啊， 塞满晒噶嘛，佢个都唔知佢讲嘅香港系咪我睇嘅，我个啲本土派人士个香港，咁最隐藏嘅危机就系中国个因素，就系中国嘅因素，咁但系嗱你中国为例。你有危亦都有機嘅啫，嚇！而家我形容中國嘅情況就係前門又失火，後欄又着煙。前門嘅失火就係有啲表象嘅嘢出咗嚟啦，嚇！即係啱講光大銀行還到錢違約，嚇！呢啲表象好似出咗嚟。後門嘅失火就係話啲地方貸款可能係開啱啱燒着咗。咁中國政府面對永遠面對呢啲問題嘅時候咧，佢都一個最好嘅最圓滿嘅方法就係、是。割开个前门同后栏，整唔埋你唔好谂埋啲咁嘅衰嘢。后栏即系个后花园 ，OK 吓，就起埲墙围住，即系啲火唔好烧到后边，后边啲烟唔好熏到前边，起埲墙围住。咁而家问题就系话，个埲墙可能要好大，因为个火头好大，啲烟亦都好大。但系你起埲墙要起到万里长城咁高，咁起条万里长城出嚟咯。咁、如果你话万里长城都唔够快起嘅，咁咪掘条河出嚟咯。掘条河你要咩咪怼啲水落去咯，系嘛？你掘条河，咁大家知道啊，嗰边着火，啊嗰边出烟，咁、但系有条河隔住，咁、你又知道啲火啊烧唔到我，你啲烟啊最多我闻下咪算咯，系嘛、你啲烟就算变火，你又烧唔翻我转头，咁、啊应该会掘条河出嚟咧，系倒水落去啊。咁大家有危有机嘅话，咁你咪预期下。中国政府会灌水咯，你10万亿唔够咪20万亿咯，20万亿咪40万亿咯，咁即系话阿习阿李讲到自己几咁巴之弊，佢咪又行翻条旧路， 人 咪又系要增加人民币供应量咯，要增加人民币供应量呢样嘢咪上两集讲中国。旧上集讲中国 money supply 嘅问题咯，上集讲中国嘅 money supply 货币供应系要靠个出口嘛，咁而家佢要救，救嗰、那个即系铺倒啲水落护城河里边、增加个货币供应，而冇出口增长之下，咁、你得两条路走嘅啫，一系谷大自己嘅增长咯，第二。咪造假咯，造假自己嘅出口增长咯。第三条路就係暗哑底底供，即係新引钱咯。你台底引钱冇人知㗎嘛，佢唔使话俾你听㗎嘛。中国银行系咁推啲人民币出去，你系咁有得攞，你又发觉好爽，你又唔好理啲人民币点样嚟，或者系个人民币供应系点样，个制度系点样㗎啦，系咪先？咁所以佢做嘅咪做呢啲咯。我估当佢有一日佢唔再逆回購，喺嗰個債券體系裏面，就喺國家債個層面裏面泵錢出市場嘅話，而你又發覺個市場確實又好似真係幾多錢喎，咁你就有理由相信，而個出口個數字又唔係咁標青喎，咁、你真係有理由相信中國政府係自己私下印緊錢㗎啦， 係 咁、我相信呢樣嘢9月10日可能會出現㗎啦 ，OK， 咁、所以有危有機，睇你點睇。 但係香港短期內，你見到即係頭先聽完姚川咁講嘅，即係你真係。 左右夾攻嘅喎，即係周圍都牽涉落去，牽涉到香港。 哦，咁嗱，當然，即係講咗咁多嘢，好似好驚喎，哇 ，yen 又咁樣，哇，美國又退市，哎呀，呢、這個印尼又無端端加息，啊，唔知叫唔記得加息定減息去加息啊，咁哎呀，中國又唔減得息。又唔知佢幾時減息，淨係得個傳去減息。 嗯、 啊，跟住又話呢樣嘢，係好多喺啲咁嘅跌市裏面咧，呢啲嘢就一定係擴大咗嘅。 嗯， 啊，咁但係正如咁講，有危亦都有機嘅啫，係、嗯、嘛？啊 ，yen carry 啱講 ，yen carry trade 拆倉，咁、 嗯、 拆完咪再建倉咯，咪有一件好事係咪？一條好漢嚇、嗯啊，中國好大問題，佢解決到揾啲錢出嚟，嘣搞掂曬。咪又一條好漢、 嗯 啊、美國退市都係因為佢經濟好先退市啫嘛，咁咪本身都一條好漢啦，係嘛？香港樓市哎呀唔知點好啊，可能會跌、哦，跌到你買得起，咁又有幾好？咁、嗯、你從咁嘅角度去諗下嘅話，你發覺恆指咪好二三萬點咯，嚇、 嗯、 咁、啊、起碼雖真係發個夢，咁、嗯、但係你買條六合彩都係發個夢嘅啫，係、 嗯、 咪？嚇咁啊，所以咧，即係呢啲咁嘅市況裏邊咧，係值得你恐慌，但係你個心係可以恐慌，但係你個行動上邊咧就唔好太過恐慌。 嗯， 啊、我又未驚過，我揸住嗰啲停咗牌點仲？ 系咩？ 啊，借102就停咗牌啊！讲一讲啊，讲一两分钟就102啦。 嗯。 咁啊，我嗱有人同我讲话，阿大师喺礼拜五节目就讲咗102，借过海巴，借、 嗯、 巴士吓。咁啊，但系我冇听到，我唔知佢讲啲乜吓。咁、嗯啊、即系我咁讲啦，即系如果你买咗嘅，嗱、啊，你真系唔好问我2914同102点解吓。102呢就是一拆二，即是10蚊股变5蚊股，咁佢嗰陣时6个几变咗3个几，咁、 嗯、 如果你拆咗你话哎呀咁我咪跌咗一半，咁唔会，你个股数增加一倍、 嗯、 你本来揸住1000股6蚊，你而家係揸住2000股3蚊、 嗯 啊、你基本嘅小学乘数话俾你听呢，你係冇输赢嘅，咁但係因为即係我哋港交所嗰个系统，我唔知系统嘅问题呀或者咩啦，咁呢啲個股價變咗呢，佢一定要拍個新 number 俾佢嘅，咁跟住啲股數喺嗰個機裏面呢搞掂咗呢，先至轉返咗102嘅，咁、嗯、所以中間呢有個2914個牌、 嗯、 就唔好問我點解102冇咗變咗隻2914，其實一樣嘢嚟嘅 ,ok? 咁如果其實呢啲唔應該我講嘅，應該係你問你個 booker 嘅、 嗯 啊、如果你個 booker 問咗佢都唔識答你呢，你可以考慮轉去我度嘅、啊 嗯、 ok? 咁、嗯啊、呢隻嘢係點樣呢，咁根據即係一啲嘅坊間嘅報道啦、啊啊、就話佢會打造成為一隻海外賭博平台，咁、 嗯、 啊即係坊間就 name 咗就係呢個西班牙，咁、 嗯、 但係呢就應該唔止西班牙、嗯、，OK？ 唔止西班牙一個賭場嚇、啊，今次應該阿 Lansman 咧有兩個賭場嘅，咁啊嚟緊咧都仲會多一個嘅、嗯、，OK？ 嚇、啊、咁就嗰、那個意義喺邊度呢，就係、是、呢個何猷龍、 嗯， 因為何猷龍咧係今次係正式坐 Chairman 嘅位嘅、 嗯， 即係揸大旗嘅。咁、 嗯、 何猷龍揸大旗，點解會係咁有象徵意義？咁何猷龍都一個成年人啦，揸住間上市公司，個老豆又有錢，揸住間上市公司大股東，坐正位，冇乜特別問題啫。咁、 嗯、 要花啲時間咧講一講嗰個何家的風波啦，嚇、啊。咁、 嗯、 你知道何家自從阿新哥中咗風之後，咁咪牽引致咗四房爭產啦。 係啊。 咁四房爭產基本上到而家係告一段落啦，係、嗯、嘛？唔會再爭產啦，因為成家嘅餅已經分曬啦嘛。嗯、大嗰個就揸嗰啲，二三四就揸嗰啲咁樣。咁據我了解咧，即係呢啲分咗嘅產咧就不能改變㗎啦。 嗯。 啊、即係總之呢樣嘢的係你㗎啦，就係、是、你㗎啦，冇人可以掹你走。 嗯。 啊、你俾人就唔同啦，嚇、啊，冇人可以掹你走。咁、嗯、大家都覺得呢個係一個分產。 嗯、 但係你諗下，何家唔係散咗㗎嘛，頭家。 嗯。 佢、啊、仲會，佢仲要食飯㗎嘛。 係啊。 佢仲要有發展㗎嘛。 嗯。 係咪？咁但係你分咗出嚟就俾人感覺就係好似新馬仔死鬼咗分產咁樣，但佢未死㗎嘛，大佬啊。 嗯。 吓、啊。咁、那個成個蒲京或者係何家系統都要繼續行㗎。咁據我了解呢，就係、是、話已經係確定咗，幾個家族已經確定咗，以後行出嚟動旗嗰個呢就係、是、何猷龍嚟嘅。即係何猷龍就會做咗幾十年前佢伯爺喺澳門嗰條路嘅、 嗯、 即係動一支旗 變即係將個家族發揚光大嘅。咁、嗯、所以何猷龍今次插支海外旗嘅話咧，個象徵意義咧係好大好大嘅，亦、 嗯、 都可以講話係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咁、啊、我呢、這個節目幾時出街嘅？ 禮拜六， 都會員禮拜六。 係啊。 非會員就 下個禮拜三， 禮拜三，咁、 嗯、 應該就復咗牌㗎啦。禮拜三即係非會員嗰啲復咗牌㗎啦，應該會員禮拜六嗰啲都應該復咗牌㗎啦，應該聽日禮拜五會復牌啦啩、嗯，因為個 announcement 都應該幾大份，要俾啲時間去搞， 嗯、 會復咗牌㗎啦。咁啊復咗牌應該點做咧？嗱，咁我咁講啦，我唔會講股價啦喺度嚇，我淨係講個大市啊咁樣，我冇犯規啊，我冇講個股價，係、 嗯。 系、哦，真系冇讲个股价，讲过下啫。吓、 嗯、 咁、啊、就嗱嗰阵时六个几，我喺大师嘅节目就讲咗出嚟啦，就话睇20蚊啦。吓咁而家一拆十，即系话三个几睇10蚊。咁、 嗯、 我继续系睇10蚊嘅。OK， 咁如果你揸住嘅，咁应该复牌，应该我唔知会点啦，应该会升啲啩。吓、 嗯、 咁、啊、你觉得话个市都系好凶险，唉，都系唔好揸啦，好危险啊，咁你咪走咗去咯。你沽啲股票唔关我事嘅，即系你唔会伤我个心嘅。OK，、 嗯、 你中意沽就沽啦吓。吓、啊、咁、啊、你话唔系，咁啊似乎个股仔好似几过瘾、啊，不如同阿何家斗长命，揸到尽啦。咁我亦都欢迎你揸到尽。吓、 嗯、 咁、啊、你可以考虑下。吓、啊、咁但系输钱你唔好揾我。吓、 嗯 啊、赢钱你都唔需要多谢我。OK， 就系咁简单。 好啊， 咁啊，跟住落嚟仲有好多嘅，其实即系我唔放好多嘢，我唔方便讲嘅咋， 嗯， 啊，仲有成个 plan， 即系何家同何猷龙之间成个 plan， 仲有好复杂，仲有会牵涉到好多嘅股票喺里边嘅， 嗯， 咁呢啲我确实唔方便讲，唔方便讲嘅，咁我就唔会讲噶啦， 系 咯，吓、啊，咁你喺 Facebook 系咁叫我讲，我都系唔会讲噶啦，系咪？吓、嗯，咁、啊、所以唔使讲，吓、啊，咁啊，但系如果到时到后真系有啲 number 新嘅 number， 嘣一声，好奇怪地走咗出嚟，又好似楞下楞下又楞到佢嘅话，我发现到啲咁嘅嘢，我先至逐样讲咯。 好啊， 吓、啊，咁总之嗰日钱嗰日你喺咩度录噶？ 边日先？ 啱啱个礼拜五。 唔系。 哎呀 ，OK。 系。 因为我有人同我讲话，大师啊讲咗只242顺德嘅，我唔中意讲啲乜。 嗯。 吓，咁啊，但系我觉得顺德你都可以部署下，唔需要买。 嗯。 但系你可以部署下。 嗯。 千祈唔好买住。 留意下咯， 可以留意系啦，系 watch list 咁样去留意下咯。 系咯。 唔使买嘅呢啲吓。 嗯。 啊，最主要而家都系即系嗰个最大嚿嘅种就喺102嗰度。 好啊。 吓、啊，呢只种好唔好食，食唔食得落唔知啦，你哋自己谂啦。 嗯。喂，时间差唔多啦。 有得添啦，系嘛？ 系啊，有得噶咯。咁啊，下个礼拜咯。 我都话啦，俾几十蚊一个月听系几抵啊！吓，系咁啊。 好，拜。 喂，帮帮手，试试麦先，文总先。 OK，testing 一二三 ，testing 一二三。 迟啲瞓，唔该试麦啊。 来吧，我什么都应承。来吧，我什么都 应承。喂，够啦，够啦，够啦，够啦！你咁中意唱歌咧，不如去学咗先，就翻嚟再唱啦。 哇！知大调流行歌曲唱歌训练班，六人一班，小组教学，每堂1.5小时，仲有私人教授。报名查询尹乐先生6372-0933，或者 Facebook PM 同埋 email 知大调。快啲去啦，迟啲翻。 OK， 报名咯，啦啦啦啦啦。 够啦。